的眼，你也比西拉西拉哈喽我是公妹肉公妹，也的也的也的也的也的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珍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

Thank you.

心愿，小小心愿，再换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。我跟他那撕裂的蜘蛛，爱抚他那孤独的心，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心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，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的扁担软溜溜，老妈街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姐个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喇嘛姐个呀哈里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数得巧喇嘛姐个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哎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Thank you. 说过永远不会忘记。

知道远途艰险，洒下一路火铃声，山叠嶂，水纵横，名字逆水雄心。 妈给阿妈，阿呀啦。